做噩梦了。聊会儿。 我想起一件九岁时发生的事。 什么事啊？ 九岁那年，我好想跟一个男孩救过一条小狗。那天傍晚，我妈说要晚点才能接我，让我在校门口等着。起先门口的人还挺多的，家长们陆续来接孩子，后来人越来越少，天也暗了下来，最后剩下我还有另一个男孩在门口等着。在那里踢着石头玩来玩去，一直在我眼前晃。他头发剃得很短，脑袋圆圆的，毛茸茸，跟个猕猴桃似的。我很想去摸一摸。就在这时候，他突然停住了，因为他看到了不远处马路中间有条小狗，也不知什么时候跑出去的。那男孩大概是觉得狗太危险了，也想过去。但就在这时，一辆车很快地开了过来。 老天！ 谢谢你。 走吧，我们去看看他。 好。 伤得有点重，马路危险，我们回学校门口去。得赶快把他送到医院。 哪里有给狗治病的医院啊？ 我妈妈来了，你把他交给我，我让我妈妈带他去医院。治好后我告诉你。你在几班？ 4年1班。 你比我高一级，那我走了。怎么了？ 小狗治好之后要告诉我。 一定。 后来呢？后来发生了那场车祸，我就把这件事忘了。 怎么忽然想起来给我讲这件事啊？ 那个男孩是不是你？ 为什么觉得是我？ 我不知道，感觉应该是你。 我3年级的时候的确见过一只小狗，可是那个人居然是你吗？但不对啊，那人当时4年级，比我大。 我小时候跳了一级，车祸之后休学1年，后来就转学了，所以我们高中还能同班。那只小狗后来怎么样了？ 没能救活。我难过了好一阵子，本来想去找你，让你跟我一起难过来着，但我那天在你们班门口等了好长时间也没看见你，后来又去了几次还是没能找到你，所以小学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你是个骗子。想什么呢？ 我在想，如果那些事情没发生，我们会是什么样呢？你小时候头发也一直剃这么短吗？ 那是我妈那次下手太重，给我剃秃了。哎呀，别摸了， 好像没有小时候那么圆了。 喂， 还是因为发型的原因？你要不要再剃一次试试？ 不可能。你老惦记我头发干什么？ 那天回去之后，我梦到你了。 啊？ 我梦见那颗圆溜溜的、毛茸茸的脑袋，触感很好。 滚蛋！哎呀，别摸了，行不行，哥？ 为什么？ 你这手法容易让人起反应。 哪种手法？这样。 陆时辰，你故意的。 也许我们会早一点恋爱。 会吗？我那时候也不喜欢男的呀。不过你是例外，一直都是。做个十几岁恋爱的梦。